想你的时候，总会出现在我身后，悄悄蒙住双眼，感受你给的温柔。幸福的时光，一辈子都不嫌旧。看着傻傻的你，我心里就足够。不管今天还是明天，每天爱我多一点。不管夏天还是秋天，要陪在我身边。生气的时候，耳朵乖乖给我咬一口。无论什么理由，抱紧我不准松手。我的小宇宙，你也耐心的守候。你一切的宠爱，全都归我所有。不管今天还是明天，每天爱我多一点。夏天还是秋天，要陪在我身边。不管雨天还是雪天，把我的手牵牵。不管阴天还是晴天，每天都要唱歌。